各位朋友，多謝大家是參與今日我們這個的聚會。今日我們短短的聚會時間是去悼念一位剛剛過身的在中國民主運動上面的我們的前輩波黎茲教授。我們今天希望藉著在這裡的一個簡單的聚會去緬懷悼念追思波黎茲教授，也都希望透過對他的追思懷念去延續波黎茲教授和其他的民運先烈的精神，令到我們中國能夠早日是走向民主。今天我們的追思會是比較組織的時間都比較短，所以都是很感激大家的多人討論。那我們都是在這個時間都開始我們的一些的程序。首先呢，就我們都透過一個短片啊，讓大家都可以用簡單的可以去回顧一下波黎茲教授的生平和他在中國的科學民主方面的努力。 是许多人关心的焦点， 也许不知道这是一些事件，但是他们人民非常想 在中美关系中间演出 包养机和美国 上 校 包养机本在中年76岁。被當局以反革命宣傳煽動罪通緝。 方老師最大的動作就是起於一個啟蒙作用，即是他在八六年那時的學潮呢，他已經是同學生去開始是討論民主，然後跟著八九的時候他亦都有空間民主沙龍的空間給北大的學生呢，大家自由在個自由氣氛之下去討論。即是我想他不是一些話即是中共政權講到他是幕後黑手呢，可能是對他不公平。 76岁，我觉得他本来他应该有很长的时间可以为中国的科学研究做出新贡献。 各位起立，我哋全体默哀一分钟，悼念柯麗芝教授。默哀开始。详尽咁去介绍同埋总结柯麗芝教授嘅一生，咁所以跟住我哋特别请我哋支联会嘅年轻常委李耀基帮我哋简介柯麗芝教授嘅生平，有请李耀基。 喺我哋人类世界历史上面，有好多无数嘅科学家，佢哋拥有个人嘅智慧同埋创造能力，为我哋人类贡献作出佢最大嘅努力。我哋大家都知道，瑞典化学家刘贝尔发明咗头性化药，影响咗现代嘅工业同埋温室发展。而我哋亦都知道，有物理学家爱因斯坦，佢发现咗有核变，而为原子弹奠定下基础。但是他們的個人成就不是單純在他們的科技層面上面，更加包括他們在人類和平和政治思想上面的推動。我們知道諾貝爾他捐出了他所有的遺產成立基金，去鼓勵和嘉許對於人類和平和政治平等有所貢獻的人。我們也都知道愛因斯坦他亦都致力去反对使用任何暴力去达成任何目的，亦都是一直致力去反对任何残害人民的政权。我们见到这两位科学家亦都是我们人类历史上不断推崇的科学家，他们为了我们人类的进步贡献不多，贡献不少。而回到去我们中国的大地上面，我们亦都有一位很著名的科学家，他亦都是不单止在科技上面，更加在政治和在人类思想上面贡献良多的，他就是我们今天聚首悼念的柯麗芝教授。柯麗芝教授不单止是在我们国内是有很多不同的物理天体著作，他亦都担任了在中国内无数研究机构的重要的天体物理学家。我们也都知道他曾经担任中国科技大学的副校长，他的成就更加是只在天体物理学方面，也都包括了我们刚才在片段也都看到他在八六学前的时候，他积极地去站出来去鼓励学生争取民主。他也都曾经在学生的集会上面讲过，民主并不是由上 至上以下去给予的，而是由下至上去争取的。这一番话在中国的学运上面成为一个启蒙的思潮，也都为日后的八九民运奠定下了基础。我们知道柯麗芝因为处理八六学潮，他的态度令到中共当权者包括邓小平在内相当不满，结果他被开除党籍，亦都开除了他在科技大学副校长一职。但是柯麗芝并没有因为政治的打压而退出，亦都没有因为这样不转态，反而在其后的日子里面更加积极参与在北京高校不同的政治研讨会，亦都更加公开批评邓小平当时的四项原则 亦都是批评当时中共对待知识分子的态度。更加重要的是在八九民运的时候，他更加是公开走出来要求政府正视学生的七大诉求。但很可惜，我们知道在六四屠杀之后，方励之被迫去逃离，去到美国。但去到美国的时候，他依然十分关心中国的人权发展。我们最知道去到最近，方励之教授终于在去美国的家中是要洗肠子，享年76岁。方励之的精神值得我们敬佩，他的地位和他在我们中国每一个人心目中的地位是不亚于诺贝尔和爱因斯坦。多谢。 我们今天随手是深切沉痛的悼念怀念方励之教授，跟着是致悼词的时间，请支联会主席李翠云。 科学民主，奋斗终身，坚持真理，浩气长存。前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著名天体物理学家方励之教授是民主的启蒙者。在1985年他奔走于中国大学，谈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反对将知识分子当作无，非要黏在某张皮上不可。他所讲的某张皮，众所周知就是中国共产党。当时北京之春的冷冽犹在，反精神污染记忆犹新。方励之教授敢于挑战共产党的四个坚持，提倡五四精神，以科学对迷信，民主对专制，创造对保守，独立对依附，其启蒙之志如大地春风，赢得教生的喝彩。八六学潮之后，方励之教授、林炳亮先生和黄若望先生被当权者指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开除党籍，但仍无悔无憾。方励之教授以天体物理学家之尊被调至北京 当天文台的研究员，认识了黄丹等大学生，推动了北大草地的民主沙龙，激励了八九民运的一代人，唤醒了人们对人权和民主的向往，为八九民运燃起星火。其后胡耀邦逝世，触发了民主运动，六四屠城迫使方励之教授流亡美国，走上无数知识分子去国的命运，好似黄若望、刘斌雁和蜗牛女士咁，客死他乡。方励之教授离世，再一次见证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哀。独立感言的代价，不是刘晓波坐牢，便是方励之的去国；不在狱中去承受漫长的苦楚，就是老死异乡不能回国。好似刘斌雁离世五年，先俾佢的墓碑还乡，仲要讲明不准是刻上墓志铭。中国既怕生人，也怕死者，既怕独立言论，也怕死后遗言。大国真的崛起了吗？方励之教授最著名的一次演说《民主不是赐予的》，指出民主是由下而上的争取，不是由上而下的赐予。任何的赐予都是随时可以被收回，所以一定要是由靠自己争取，争取的才是牢固。他的教诲我们将铭记于心。方励之教授终身坚持独立知识分子人格， 堅持真理，對民主的啟蒙和學運的鼓勵，薪火相傳，是中國的脊梁，是學者的良心。支聯會對這位在科學和民主運動有重大貢獻的學者表示深切哀悼，並向其家人致以慰問。願方麗芝先生作為世界公民一路好走，可以自由穿梭神州大地和世界各地。 我們今天懷念方麗芝教授，除了他為中國的科學作出貢獻，當然我們更加去懷念他是在民主方面的感言和對當代學生的啟蒙，包括是八六漢朝一代，也都是包括八九文民的一代，當中我想是受到他思想啟蒙的其中一位表者，就是八九的學運領袖王丹。我們在這裡也都知道了王丹近期悼念方麗芝教授的一個錄像的講話，跟大家分享。請王丹。 我最早认识方麗芝方老师啊，那还是我是大学一年级学生的时候。那我觉得方老师对我来说，那完完全全是就是精神导师。为什么这么讲？那1980年代，我觉得是个启蒙主义的年代，也是个理想主义的年代。那我觉得方老师的一生啊，体现的就是这种理想主义精神，所以他完全可以成为那个时代的代表。那我们这些大学生生长于那个时代，受到方老师的感召非常的大。那从那个时候开始到现在啊，20多年来跟方老师的相处，我觉得他对我最大的影响啊，如果说让我只举一个例子的话，那就是关于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这个部分。当我还是大学一年级学生的时候，方老师就跟我讲说，做一个知识分子啊，要去关心社会，要去关心政治，要去关心别人。他说呢，这个不仅是知识分子的权利啊，也是知识分子的义务。我想这样的话虽然简单，其实意义非常深远啊。那我们想，知识分子关心社会是他的权利，这句话体现的其实是人权的原则，就是包括言论自由的理念都在其中了。就是如果你不允许知识分子去批评社会，这是对人权基本的侵害。所以多年以来，我们一直致力于推动人权进步，关心人权问题，跟方老师这个教诲是有直接关系的。但是我也觉得，其实更重要的意义，也是希望中国人都能记住的，就是方老师的另一个教诲，就是知识分子关心社会，它不仅是权利，更是一种义务。啊，我要特别强调的就是义务这一点。那么按照方老师的教诲来说，就是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你对社会是有责任的，你要有一份担当，你应当去关心社会。如果你只关心自己，只顾自己的学业，而不去关心国家，不关心社会，这是你没有尽到自己对这个社会的义务，这是不道德的行为，其实也是缺乏良知的行为。其实我觉得呢，这第二段话的意义对今天的中国来说仍然是非常有意义的。如果我们都遵照方老师的教诲，大家都来履行这种公民的职责，来关心社会的话，这样的社会它才能从消极的自由变成积极的自由，那这个社会才更有明天。所以我想多年以来我们关心人权问题，那么包括积极的去介入这个社会，都是受到方老师这种精神的感召。所以我想方麗芝老师不仅是我个人的精神导师，也是这个时代的一个精神象征。同时虽然他去世了，但是他的这些教诲在今天的现实中仍然有非常深刻的意义。 方麗芝教授他的对民主的信念，知识分子的胸骨，是鼓舞了八六学潮、八九学运的一代学生，亦都是推动了八九民运波澜壮阔的发生。不过可惜，亦都因为八九的民运、六四的镇压，包括方麗芝教授在内，不少的知识分子 學生領袖、工人、其他學運人士，有些是被捉了，有些是被逼是流亡海外。柯黎茲教授和他太太李淑娴女士亦都是成為官方的被點名通緝的重要的知識分子，亦都認為他們是學運的黑手，因此他們夫婦被迫是先逃進美國的總領事館，之後亦都是輾轉是流亡去到美國，至到離世都不能夠回鄉。我們當中有朋友在海外，有緣是和柯黎茲教授亦都是有個接觸，所以我們今天都特別請我們專員會秘書何俊仁是和我們分享一下他對柯黎茲教授的一些觀感。請何俊仁。 各位朋友，我們大家都是懷著非常之沉重的心情一起來到追思柯黎茲先生。柯黎茲先生是中國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一位很傑出的公共知識分子。其實在一個國權的全國家裏面呢，真的很難有公共知識分子，因為公共知識分子的意思就是不只是一個有一股社會關懷的心和責任感，跳出自己所專研的學術的範疇而去關懷社會，而就是他自己所提出的很多的觀點是對社會產生一定的激盪的影響，產生互動的反應，而才可以成為一個公共知識分子。柯黎茲在八十年代剛剛乘著經濟改革開放，一路逼出了一些的社會空間，他在那段時候呢是發揮了他的影響力。大家知道他是受過很多苦的，又經過下放，在總職的時候亦都是直到文革的時候是受盡苦楚，和太太呢是分隔了相當耐的時間。其實到八十年代的時候他成為科技大學的副校長，亦都能夠呢是在大學裏面設立了第一間天體物理學的實驗室，成為主任，是可以過著相當之安寧的生活。但是他心懷自己國家民族的福祉，他覺得國家點走是他自己是熱切關懷的一個問題，所以他不只是自己大學裏面，亦都是跟很多知識界很多學生來到呢是進行很多思想的交流。他倡議很多的政見，雖然從我們這個時代很多人看說你提倡科學、民主、自由這些普世價值，以至到民主不是儲的這樣的觀點呢，不是說什麼石破天驚的大道理，但是當時仍然是一個，大家記住是鄧小平這個末代皇帝還是強勢領導，當四個堅持還是一個硬道理的時候呢，他講出這些話和對社會產生這樣的影響力是會付出代價。尤其是柯黎茲先生，他的確是一位非常之有魅力的一位公眾知識分子，但他的勇氣是自不待言。如果大家有機會看他的言論集呢，有很多是全部錄音逐字記錄的，咁中間呢都係講到現場嘅反應，咁佢嘅風采呢 真係一個時代裏面都唔會有好多咁嘅人。佢嘅幽默感，佢嘅敏鋭嘅回應咧，我相信今日美國總統選舉的候選人不外如是。可惜我哋中國係冇咁嘅開放嘅制度，俾人去參選。佢呢個真係一個極之有水平嘅一個即係一個 orator， 即係一個演說家，係相當之有佢嘅智慧喺度嘅。所以係好值得睇嘅。我最喜歡睇佢嘅言論集裏面咧，就係佢啲對白係相當精彩。佢喺呢個時代個最大嘅貢獻就係佢代表咗時代嘅良知勇氣啊，同埋咧就係將呢個時代最緊迫嘅問題帶出嚟，影響咗年輕一代嘅發展。佢係用好開放謙卑嘅心去講，佢話對天體物理學嘅研究啊，我係認識比較多啊，對宇宙觀嘅形成嘅規模嘅個模式，我係有一啲認識嘅，但係對中國嘅發展，我哋大家都係，我都係認識好有限，都要同大家傾。呢樣嘢冇一個絕對嘅答案，冇一個絕對嘅真理，但係大家係需要開放嘅心同埋態度去研究。其實我哋國家就好悲哀，一類咁傑出嘅、咁有智慧嘅知識分子竟然是沒有生存的空間。87年第一次學運，他被開除出黨，被贬到去做北京天文台的研究員，跟住到89年更將大禍臨頭，而他被迫是要流亡海外。這個不是他個人的悲哀，而是整個民族的悲哀。我哋好多嘅人才就係咁樣一次一次咁樣，係被糟蹋，係被殘害。我哋後坐喺後邊有好多位前輩都係經歷過57啊個反右運動啊，佢哋將來都有兒童，我都希望去到參加聽佢哋嘅一啲嘅論述，同埋講翻以往嘅經歷。但係呢係我哋嘅真係一個民族嘅悲劇，到今日。其实刘晓波都是希望能够拎出一个空间，能够等知识分子发挥他监察社会和唤醒人心的一个作用。但刘晓波同样地是没有生存的空间，因为只是发表一个宣言啊，这个我们中国的人权宣言就竟然就出現了，要坐十幾年，這個是非常的。方尼茲流亡海外之後呢，他一直都是潛心去研究自己的專門的科學，他甚少願意呢是出外參加一些的政治活動。我知道海外的文化人士多次想邀請他出來，但他都是婉拒，他覺得既然離開了國家，即我想他真的非常沉痛的心離開。他不很關心國事，但是他覺得他不想再參加在海外的一些民間的政治活動。這個是他的選擇，但我知道他的心是仍然非常人之是關心自己的國家。那就正話講到話，我同佢嘅會面咧，其實真係非常之偶然。係喺前年，劉曉波獲諾貝爾和平獎。咁當時候出人咧就係代表支聯會係出席當時嘅頒獎典禮。咁喺頒獎後嘅第二日咧，就我哋喺奧斯陸嗰度咧有一個遊行，火把遊行就係、是、一個公園。遊行到一個酒店，而在一個酒店那裡就會有一個餐會，是瑞典的國王是宴請出席的嘉賓。那時候零下十幾度，我們遊行完到去之後呢，就我是比較早入場的一個。就是那一刻呢，我入到去裡面呢就發覺有一個人是很靜地站在一邊， 睇住墙上高嘅一啲嘅油画，咁我揸嚟一睇，我认得佢系方力智，我比较早去，咁所以我就即刻埋去，就同佢打招呼恭敬。咁啊，只系经过十零分钟，就啲宝贵嘅十零分钟，系我唯一有机会见到方力智生本人，同埋同佢倾谈。咁我一讲起，咁佢都知道我系边个吓，咁咧就系、是、中间里边嘅倾谈咧，就系、是、第一佢只系佢俾我一个即系话好难得你嚟到呢度啱咁样讲，不过话系佢好少出呢啲活动，咁但系佢话佢今次咧，佢个心系非常之系沉重嘅，佢因为竟然连刘晓波即系二十年，佢嚟咗中国二十年，到今日。竟然一啲知識分子講兩三個說話嘅人，都要受到咁樣嘅壓迫，咁呢個睇起上係好辛苦。咁第二樣咧，佢講香港，佢就話咧，即係依家中共嘅呢個極權嘅政府係極之，即係有一個好長嘅封建歷史。咁所以同佢嘅鬥爭咧，係可能係相當之係漫長嘅路。咁佢都話我哋香港嘅。民主嘅朋友咧，即係佢堅持嘅努力，同埋我哋能夠係有組織地一路推動嘅運動咧，佢都覺得係好難得。咁佢都表示對我哋嘅一啲嘅支持同埋鼓勵。咁大約係咁樣啦，即係我每個字幕唔係幾多先得，但係佢係大概意思係鼓勵我哋香港人話我哋，雖然我哋嘅環境之下固然咁努力，對成個中國嚟講咧都係有好重大嘅意義。咁希望我哋千祈唔好放棄，繼續努力。咁向我哋都係。致意嘅，咁就只系十幾分鐘，跟住好多人嚟，咁就有人就捉咗佢講嘢，咁就我就冇辦法啦，咁我只能夠分開啦，咁就係短短嗰十零分鐘，但我係唔會忘記，即係當時佢講説話嘅神態，嗰種熱誠啊，嗰種真情，咁我都估唔到咁快佢就離開咗呢個世界，但係正如正話我哋朋友所講係佢嘅精神係尚存，佢都唔會因為佢流亡咗海外，就使個中國就會冇咗方力智呢個精神係唔會。其實仲會有好多好多位懷住同一好似方力智呢種公共知識分子一位愛國者嘅精神，繼續喺我哋嘅國家裏面不畏強敵咁樣站出嚟。而方力智雖然，縱使佢唔喺中國，但係佢一個國際公民，佢呢股係呢股精神係跨越國界啊，對人嘅關懷係，我相信去到邊度都唔會將佢同自己嘅民族國家睇得啊，歡迎大家一齊懷念。 多謝何俊仁的分享。方力智教授黯然離世，民主共是未實現，連一個中國人都應該有的基本權利，一個回國夢都不能夠實現就離開了。其實在方力智教授離世差不多同一時間，王丹和其他的流亡的同運人士亦都發表一個要求回國的一個宣言，就是他們提出要回國重申這個權利都不是第一次。我們可以看到流亡海外的人士仍然都是受住呢一個嘅政治嘅壓迫，所以我哋今日都係請咗我哋喺香港一路關注呢個問題嘅朱明牧師，佢都係為回家運動嘅負責人，去分享一下回國權利呢個問題。請朱牧師。 今年一月。有機會離開中國的23年的朋友，相見 一講神，當我擁抱著蘇兆芳嘅時候，心裏非常激動。八九六四之後，香港人參與能夠幫助呢啲被通緝嘅民，生命受威脅嘅民民人士，逃離咗中國。喺八九六四二十週年嘅時候，我同一啲關心民運人士嘅呢一啲嘅亲民，去组成我要家，佢系同二十三年前去帮佢哋逃离中国，二十年后又要希望佢哋回家看前谋生。實際都累眼見這些逃離祖國的人離開國土，離開家。我在每個流亡民運人士的臉上，我都看到讀到他們的飄泊，他們的焦慮，他們對回家的渴望，他們要回國這裡期待。二十三年流亡的歲月未曾抹去他們這種的渴望，這種的追求。想離開中國的時候五十多歲，二十年之後就七十，想想二十二岁的人离开中国，二十三年之后是四十岁，四十岁，他的父母已经七十、八十，接近九十。无论任何年龄的人，他总渴慕回国，是希望能够葬在自己的国。有些人渴慕回國，是願意照顧年紀老邁的。想想他們實在令人難過和悲憤。柯陽、劉君、王陽、趙錦老、汪文志，这些人都死在他乡，而且他们的名字不会从此就消失。这些逝者，他们发出了一股的声音，这股声音是要平反六四，建设民主的中国。这个声音是唤起世人的良知，对仍然被囚禁的人、被冤屈的人、仍然流亡在海外的人，我听到呼声，使世人正视他们的艰苦、他们的悲惨。方励之教授好像昔日逝世的在他鄉的客人，他們在古寧向當代的掌權者希望能夠喚醒他們的良知，讓所有被囚禁的人能夠得釋放，所有流亡海外的民運人士要回家，所有在八九六四枉死的人，我觉得这声音亦都呼唤着我们在一个自由的世界，为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世上的人 去代佢哋发言，讲出佢哋嘅声音，持续呢一种嘅奋斗。 有人六四运动，所有人都唔免除一种嘅焦虑、恐惧，使人能唔能够平安活在中国？支持佢哋，支持佢哋。 多謝張老師。咁跟住咧，其實我哋都歡迎大家咧係如果有啲分享關於大家對康力之教授嘅一啲嘅觀點睇法啊，同埋啲感受咧，都可以一家提出。咁首先咧，就因為有一位咧就啱我收到咧，就係、是、呢位原來阿康力之教授嘅當年北大物理系嘅校友啊，叫林木先生，咁佢又寫咗一個嘅文章，係懷念阿科里茲教授咁啊，佢就嚟唔到現場咁啊，佢嘅朋友都想我哋睇下讀一兩段啊，同大家分享一下。咁佢嘅題目就係《方麗茲學長點滴》啊，就係、是、北大物理系1954年翻校友林木。咁我喺揀選幾段去即係同大家分享一下。方麗茲係大我半歲，但又比我高兩個年級。佢喺16歲就已經係讀大學啦。咁如果小學、中學一步步讀上嚟咧，方麗茲咧就應該4歲咧就已經開始翻學。1954年初秋，我入學北京大學物理系嘅時候，方麗茲同埋李迪嫻已經係升到3年級。一入學校，我即係做呢個嘅團支書。方李兩位咧，早已經係團幹部，成績優異，即係啱啱入港嘅方麗茲咧，當時係又專又豪，4年級嘅時候轉入咗北京大學嘅物理研究所，呢、這個啱啱成立培養核裂變人才嘅單位咧，喺嗰度咧係已經係工作。1984年，方麗茲就已經係當上咗科技大學嘅副校長。其實如果他是沒有共產黨員這頂紅帽子呢，是相信是絕對不可能是做到這個職位的。其後呢，方麗茲才在民主和人權的道路上面站露頭角，展露抱負。1989年就達到中國的薩哈洛夫這個地步。我非常推崇方麗茲，他是中國知識分子的傑出代表。我為由不大嘅校門走出呢一位嘅物理學家，感到無比嘅光榮。蔡元培校長教會學生讀書不忘救國，救國不忘讀書。方麗茲係得到呢一個嘅真諦，成為由北大發起嘅五四運動嘅真正嘅傳人。物理學係研究事物本性嘅學問，讀物理嘅人係最崇尚理性，最講究實驗同埋係檢證，最實事求是，係最尊重真理。蘇聯同埋中國呢兩個一黨專政嘅大國裏面，爭取民主人權嘅領袖人物大多係出現喺物理學界，其他科學係比較少嘅。呢、這個就正正係講出咗呢一個嘅意義。我覺得方麗茲嘅身體本來係好嘅。有國難投的沉重負擔終於是奪去了他的生命。我想起白華的電影劇本《苦戀》，一個歸國的畫家是被迫害致死，他的女兒說，你愛我們這個國家，苦苦地留戀這個國家，但這個國家愛你嗎？方麗茲是一個大愛中華故國的人，但是這個一黨專政的國家是愛他嗎？這個莊臣的大道舉著愛國大旗，他是偷竊了我們整個國家的這些勾當，這個被偷竊走了的國家可以說是不愛也罷。這個是我們知的校友林木先生的一個懷念的說話。我們看看在座有沒有朋友亦都是有些說話想跟大家分享。 朋友们。我是香港武器学社的，我跟方立之老师没有什么渊源，也不认识他。但是他太太李淑贤是个右派分子，是我的收集资料的，他是我研究的一个黄委，所以我们今年呢是反右派运动55周年，我们准备搞一个研讨会，我就给这个方老师给李老师发了一封邀请信，这个方老师就给我回了一封信，他说我不能够到香港去，因为这个可能他不让我入籍，而且武器这个题目是比较敏感，我来不了，抱歉。这封信收到以后一个礼拜，结果就他真的就逝世了，所以说这个从这里可以看出一个学者的一个风范，我本来是不认识他，是不是？也是个小人物，他能够这个亲自给我回一封信，而且他这封信还要 CC 给他的太太，这个说我们两人去不了，所以跟我们抱歉。这个我是很感动，是不是？我叫武夷山，我发明了一个定律，说这个中国人爱国是没有好下场的。这个为什么这么说呢？你看从屈原一直到这个廖飞，到我们这个黄立之，到很多很多的这个在座的爱国者，就是你爱的国家，他这国家不爱你，为什么？你是因为这国家是私人的，不是皇帝的，就是个政党的。所以说我们这个爱的国家是没有什么好下场。那我们又想真的爱国家，希望的国家民主，我们就要继承这个方教授的这个民主精神、人权精神。我们这个把我们的香港，把我们的这个中国建设成一个民主的这个圣地，我们就可以自由自在的爱国了。谢谢大家。 好，多谢胡先生。有冇边位朋友系想有啲说话想出嚟去分享一下？相信大家心里边都系有说话，对方励之教授、对中国我哋嘅国家都好多说话系要讲。当然更加重要，我相信系我哋要继续去延续方励之教授同埋好多文运先烈佢哋嘅精神，去追求一个真正嘅民主嘅中国，让每个人都能够自由系喺呢个国家生活，都能够让真理系得到彰显。呢个亦都系我哋今日怀念方励之教授，我哋除了深切的感受，也都是希望我们能够在座每一位继续去延续方励之教授的追求真理和追求民主的精神。支联会也都会在接下来的时间继续推动六四23周年的一连串的悼念活动。我们今年除了是六四的维园烛光集会，5月27号的一个的爱国民主大游行等等的活动，我们今年亦都将会由今个月尾开始，在深水埗我们设立了一个的六四的园馆，当中我们透过展览、透过一些的物品、透过一些的视像，是向香港的市民，包括新一代的学生，也都包括来港的一些内地的同胞，希望大家都可以抽时间上去我们这个的六四的纪念馆去看一看，也都是去给一些意见。我们其实很希望在未来的时间能够可以找到一个合适的地方设立一个永久的六四的纪念馆，而今年我们的第一个 大概两个月时间的一个尝试，因为我们都是临时去租了一个地方，但是都希望大家都是积极去到是参与我们今年六四廿三周年过年活动。我们相信坚持信念，我们的目标最后也会达到。那最后我们都请大家可能是分批是来到柯麗芝教授的遺像行三鞠躬禮，我們可能可以分批，大家可以呢就可能有三位咁樣係可以即係上嚟同埋先請呢個會嘅，咁咧就慢慢咧就我哋希望咁大家可以咁咧就可以再可以有可能。奉悼念柯麗芝先生，一鞠躬，再鞠躬，三鞠躬，跟住上面呢邊咧，係。傲气长存，真理彰显，一鞠躬，再鞠躬，三鞠躬，一鞠躬，再鞠躬，三鞠躬。多谢你，呢都系方麗芝教授嘅，同埋都系我哋中国嘅文运嘅老前辈。沉痛悼念柯麗芝学长校友，为中国嘅科学民主的贡献，一鞠躬，再鞠躬，三鞠躬，一鞠躬，再鞠躬，三鞠躬，一鞠躬，再鞠躬，三鞠躬。先烈为柯麗芝教授表达我们沉重的悼念，一鞠躬，再鞠躬，三鞠躬，多谢各位的参与，有其他朋友都是歡迎上來是個別去向柯麗芝教授表示大家的感受。歡迎大家參加我們今天簡單而莊嚴的一個柯麗芝教授的追思會，我們繼續在民主路上繼續去圓滑下去，多謝各位。